卫民电台原创有声书城里的月光 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，第一章。周日早上九点，林丽被放在枕边的手机铃声吵醒，迷迷糊糊地抄起电话，还没等开口，就听那头晨晨兴高采烈地说：“ 嘿，小林子，告诉你件好事。” 林丽顿时火冒三丈：“ 我说你有病啊你！你昨天才大婚，不抓紧时间赶紧那啥那啥，大早上的给我打什么电话？我连着我加了两周的班，昨天又在你婚礼忙了一天，我睡个懒觉我容易吗我？还有，不许叫我小林子，太晦气了。” 嘿嘿， 晨晨也不生气。 好好好，男不跟女斗，我心情好不和你一般见识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要不你先把气撒完，然后我再说。 几拳头打在棉花上，林丽也不好意思继续发脾气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 有什么好事想着我了？你说吧。 昨天你帮着婚礼客人签到的时候，有没有对一个叫程峰的人有印象？ 那么多人，我哪里记得过来？我就光忙着给你们点礼金了，这么快你就忘了？你走在红毯上都不放心，还使劲努嘴瞪眼，示意我小心手里的钱袋呢。 林丽没好气地说：“ 就是一个高高瘦瘦的，看着挺白净斯文的，穿一身西服，应该是签到在你嫂子单位名下的。” 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平时口头上向来不甘示弱的晨晨，今天好像对林丽的所有怨气都免疫，变成了好好先生。哦，是他，林丽对他还真是有印象，虽然只是忙碌中瞄到了一个侧影，因为实在是太像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一痛，深吸一口气，回答：“ 想起来了，怎么了？” 晨晨小心翼翼地说：“ 你嫂子说她人很不错，很专情痴情的一个人，和前任分手两年多了，一直没女朋友。我们俩觉得你俩要是能在一起，应该是挺合适的。” 电话两端一阵静默，晨晨又补了两句：“ 我们还没和对方说，你要是不乐意也没关系，不过其实就算多认识一个朋友也挺好的。” 隔了一会儿，林丽淡淡地说：“ 你们干嘛都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？成家了嫌我当小尾巴烦人了是吧？”“ 哪能呢，我们都觉得你继续单着是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。”“ 哟，我拿着当夸奖收着了。不过你少嬉皮笑脸的，都成家了也没个正经样，等着嫂子收服你吧。”“ 没戏，都这么多年了也没见啥成效。” 晨晨忽然认真地说：“ 哎，说真的，我们是不忍心看你继续无谓伤心，你和程峰都吃在一起多好。” 林丽没吭气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 你们给我时间想想。” 然后挂了电话。他撑起身体靠在床上，看着床头桌上散乱的空酒瓶和烟头，以前的那个人总是笑话他抽烟就是浪费，就是点着了闻闻烟草烧着的味道。他从来不知道林丽抽烟是因为他抽烟，总是买他喜欢的牌子，然后点着了就那么看着，看着烟慢慢燃尽，在烟雾缭绕中想象着那个曾经微笑着看着他的大男孩。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和回忆更近一些。晨晨和他夫人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奥数班里一起斗嘴长大的。但是外人面前，他夫人极给晨晨面子，就这么着一起初中高中就进了同一所大学， 同一个系，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同学里第一对结婚的。林丽是大学时和他们认识，一起玩得极好。晨晨婚礼前几个月找到林丽，说有件事为难。 小林子，按咱们的关系，怎么也该你做伴娘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我的伴郎是他，如果找你做伴娘，那是为难你，也为难他呀。 就这样，林丽做了晨晨婚礼上负责宾客签到、收礼包的司仪。有些事情，就算有几个月的时间做心理准备，临到头，还是会崩溃的一泻千里。婚礼当天，林丽的身体一直有点发抖，而见到那个人的一刹，她心头一震，泪险些就直接涌了出来。她抱着膝盖出了半天神，想起晨晨之前的电话，拿起手机发了一个短信。 好的，我愿意认识他。 我依然愿意陪着你一起好好的生活，依然在这等着你再爱。